似模似样噶，唔似系冇读过书嘅人噶，唔似一个冇读过大学嘅人噶。 哦， 嗰啲阵式啊，嗰啲战术啊，嗰啲讲到似模似样，好似我睇书嗰啲咁噶。我仆街，踢咩阵式啊？嗰球有咩问题啊？咁样啊？喂，佢讲到嘅，即系话佢嗰啲足球员啊，虽然你话佢嘅 academic background 系唔得，但系佢系噏到的。 即系个个都计错。 但系你喺香港，边个足球员噏到？ 以为你 蔡玉如好少少，好少少， 足够够喉啊！ 胡国雄，你可唔可以做足球评述员啦？我哋僆仔嘅时候，郑少聪得唔得？因为你从来你唔系一个好学理嘅人嚟噶嘛，你唔会研究战术噶嘛，你唔系从领队嘅角度谂个问题嘛。你谂下外国嘅足球员，佢跟完费格逊，跟完呢个云加之后，佢都可以做领队啦。 意思啊？ 啱咯、 啊， 就是、因为即使人哋有身教啊嘛，大哥，点样屌啲球员啊？点样训练啊？点样讲个战术啊？虽然我 即系唔系纸上谈兵， 虽然我冇去学过纸上谈兵嘅嘢， 系， 但我有实践经验啊，我身教啊嘛， 系、啊。 喂，呢、這个咁嘅国家先至证明佢做乜嘢都系好认真。 嗯， 即使系足球一个娱乐都好，我都系认真。 嗯， 所以我欣赏美国人噶。 嗯， 喂，1%嘅人都冇。有本书咪有写呢样嘢咯，好似叫 Why Americans Don't Play Football 定系 Hate Football 啊嘛 ，Soccer 系专系研究呢个问题噶。 系 啊， 点解美国人系唔中意踢波？真系 Soccer 嗰种，唔系 American Football 嗰种。 啊， 但人哋依然入到八强啊！屌你，嗰个先吓死你啊！ 咁点解先 ？Why American hate？ 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系你话美国嚟讲咧，佢一样嘢其实同日本相似嘅，就系、是、其实佢唔系嗰种多元啊，即系兴趣上面嘅多元我指，即系佢哋佢唔同嘅人，唔同嘅兴趣咧，佢自会揾到自己位置。诶、 呢、這个 Anthony 正讲咗问题，即系话即使我一样嘢。 小众极都好， 小众极都好，好认真，好俾心机去做嘅话、 嗯、 我都会出人头地啊嘛。呢、這个先至系黄金嘅地方嘛，呢、這个先系 land of。唔系你睇翻佢嗰啲真人 show 都系噶，即系你美国嗰啲真人 show 咧、啊，即系其实佢就算甚至乎系，喂你减肥都可以有真人 show 噶、啊，即系你做 designer 又有真人 show 噶，做咩 American Top Model 又有噶。 我最近啊睇翻奥巴马成名咗、 啊， 嗯， 即系喺呢个叫做阿、Kurt 系嘛？即系同阿小布殊选第二次嗰个嘅、之前嗰个国务卿咧， 系 咪 Kurt 啊？唔知唔记得咗系咪啦？即系嗰个场面嗰度有啊？ 哦，即系John Kerry，John Kerry，sorry，John Kerry 啊！佢成名作咪就喺佢嗰个民主党嗰个嘅大会里边咧 make 个 speech 噶嘛？ 系， 你睇翻佢嗰段 系讲咩咧？ 唔系佢第一将佢自己嘅背景变成系美国人嘅梦， 嗯 嗯， 因为佢系个老代 Kenya 啊嘛， 系， 佢阿妈系即系白种人啊嘛， 嗯， 系嘛，至少已经系分离啊嘛， 系 咪？佢最后嘅结论系乜嘢啊？美国人嘅梦想系乜嘢啊？我就系美国人嘅人版啦、 啊， 嗯。 所以我睇完佢一段嘢之后咧，我反省翻咧，就系香港。其实过去都是这个经验的嘛。 嗯。 即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都有机会呢是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力量。 是。 这个地方呢才证明呢是能够是有机会的大家。 所以 我可惜现在没有啦。 不是香港人有梦想供我层楼咯。 嗰啲系嗰啲奴隶梦嚟，嗰啲系奴隶梦嚟。唔系，所以其实我记得，即系其实阿奥巴马其实呢、這个叫做系就职演说咧，佢讲一个佢讲句说话好令人深刻嘅，就系话，即系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人，即系正正就系、是、即系呢个国足喺度耻笑我哋，即系其实杂牌军嗰样嘢咧，就系话喂，有好多唔同颜色嘅人，好多唔同即系有白人 最出名嘅， 有白人，有黄种人，有黑人， 大概意思就系、是、 喂，我哋乜嘢人都有。 There is no black American, there is no Latino American.Onl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唔系佢咁样讲嘅 ，but you together we ar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系 more or less 啦、 啊，即系喺埋一齐，我哋就系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啊嘛。咁所以其实我见到国足唔系嘅港足啊，今次去反击国足，佢嗰个口号系讲得好好嘅。喂，我哋真系啊，我哋系有层次啊，我哋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啊。喂，但系目标都系得一个啊嘛，就系、是、United 啦。